你好，我是秋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当好 AI 时代的产品经理。这篇是关于学习方法的。首先是开篇定场诗，我引用了一个叫做盖亚斯的人的一句话：“唯一能持久的竞争优势是胜过竞争对手的学习能力。”在如今的科技行业中，人工智能的普及已经成了显著的趋势。资本布局初具规模，从业者的梯队也逐渐形成。可以预见的一点是，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会渗透到整个互联网行业中，成为业界标配。这种规模的技术变革很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从而产生大量的新机会。作为互联网从业者，我们应该想办法跟上节奏，不要浪费科技浪潮带来的红利。目前，人工智能还是一个学术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的领域，其中最耀眼的角色当属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资讯和材料都是指向工程师受众的。那么，对于产品经理来说，如何在这个领域中调整自己的认知和状态，跟上发展的节奏呢？今天我会先和你介绍一下我自己学习人工智能相关知识的方法和过程。下一篇文章我会结合工作中的实践，总结一些思考，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希望能给你带来启发。在加入五马科技之前，我对人工智能基本是陌生的，对于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之类的概念半生半熟。于是我作为产品经理，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学算法。在过去的时代里，技术体系相对成熟，技术的发展和迭代主要集中在工程层面。对产品经理来说，有很多手段可以了解技术的能力和边界，比如移动时代到了，高强度的用个180款 App，这个东西能做什么，大概就心里有数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补一些浅显的相关介绍，请工程师吃几顿饭，基本就可以做产品设计和可行性判断了。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很多手段失效了。比如，我们想通过使用产品的方式去了解人工智能，我们能干什么呢？是跟 AlphaGo 下棋，还是跟 Siri 唠嗑？这都没什么用。原因是，至少在当前的阶段，人工智能的能力大都隐藏在我们能感知到的功能之下，我们很难从场景出发理解内部机制，获得认知。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认为想要做人工智能的产品经理是必须要了解算法的。那么就引出了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作为产品经理，怎么学算法？我们先假设产品经理没有很强的数学和工程背景，当然了，如果有更好啊。但是谁忍心给产品经理提这么多要求呢？这就需要给自己理性的设置学习目标，调整学习心态。首先，目前能在网上查到的大部分人工智能学习材料和书，对于产品经理来说都没有必要完全读懂，也很难完全读懂。大部分的算法介绍都涉及数学原理和实现方法。作者在描述中会特意省略大量的背景知识材料，因为会默认读者知道这些学术常识。所以我们在阅读这些材料的时候啊，经常会看到类似"显而易见，可以得到某某某结论"这样的描述，这就让我们做产品经理的一头雾水啊，很难理解这个到底是显而的哪门子意见，对吧？那怎么学呢？我的建议是从视频开始。目前行业中最受欢迎的视频是文达教授在 Coursera 上的机器学习教程，你可以在网易公开课上找到带中文字幕的版本。这一教程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机器学习的分类和方法。吴教授是一个喜欢板书的老师，所以整个过程非常有引导性，消化起来不是特别难。不过我在这里更想推荐你的是台大一个叫做李宏毅教授的课程。他的课程更轻松，案例的选择上也生活化，不枯燥。比如在深度学习课程里面就用了宠物小精灵举例子，内容也比较新，会结合最新的技术讲解。然后它又是中文授课，不存在语言上的理解难度。当然，虽然 Coursera 也有中文字幕啊，但是它毕竟说的是英文。然后对数学基础的要求也不是特别高，当然不可能完全没有。涉及到公式推导的时候呢，李宏毅教授讲的也很仔细、很细致。不论看哪个视频，初看的过程确实还是挺痛苦的，因为时不时会遇到一些确实听不懂的内容。不要担心，这个时候先囫囵吞枣，坚持过去。随着后续不断的接触、学习和实践，之前那些听不懂或不理解的内容，会在某个时刻突然贯通。看完视频，你基本可以对人工智能有个大体的认识，再趁热打铁读一些机器学习相关的书，这样会对巩固知识更有帮助。这里就不推荐具体什么书了，不过可以建议你一次多买几本，交叉阅读效率更高。 有了视频课程的基础，这个时候你再去读书，已经不像看外星文字了。通过读书这一步，可以进一步强化对先前概念的了解。当然，如果感觉视频读完之后不需要再强化，你也可以跳过这一步，以后再回来看书。在这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在网上大量的阅读各种与实践相关的文章了。建议大家中英文并重，因为英文材料有时候会更详细、更细致一些。这个时候，整个领域的概念都已经大概在你脑子里面了。你基本不会被文章里面的关键词或背景知识绊住。当遇到数学推导的时候呢，还是老规矩，可以跳过去，不要沮丧。谁让我们是产品经理呢？读文章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感兴趣的应用领域或学术方向，这个时候建议你读一点论文。读论文听起来挺难的，不过我们已经做好了读不懂也很正常的心理准备，所以就不用有畏难的情绪。如何从网上的文章里抓出关键领域呢？读论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读综述。综述的意思是综合介绍整个行业中对某个学术问题的研究发展现状，可以搜索关键词加综述或者关键词加 review 就可以。比如说，我想了解命名实体识别这个主题，就可以搜命名实体识别加综述，或者说 NER 加 review。这个时候不需要太贪高级，非要看顶级会议或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可能一些国内高校学生的综述就有非常丰富的信息量，因为他们写论文的时候需要凑字数，所以会做大量的文献收集和阅读工作，其实就节省了我们自己的检索时间。综述中会有很多针对同一主题的方法罗列和发展轨迹，也会包括每种方法的利弊和特点。针对你感兴趣的方法，可以从综述追到具体论文，再做详细的研究，因为它会引用啊，可以追过去。对于产品经理来说，读论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点到为止，千万不要太求甚解。如果遇到不懂的，就跳过去，换一篇看，千万别死磕。进展到这一步之后，后面继续怎么学，学什么，你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个判断和规划了。建议你可以开始关注一些前沿的东西，比如去听一些演讲，不论是学界还是工业界，只要了解整个行业的动态，大部分演讲你就可以听懂半数以上的内容了。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产品经理要不要真的尝试写一点简单的机器学习代码呢？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之前就有工程能力，就尝试着写一点。如果完全没有相关背景，不写也罢，别给自己添堵。那如果要写的话呢，千万不要去写具体的算法实现。比如你打算从头开始写一个支持向量机，或者写一个神经网络，那纯粹浪费时间。直接调用一些成熟的框架，比如用 Scikit-learn 跑一个聚类啊，或者用哈工大、斯坦福的这个开源的 NLP 框架跑一个 NER 看看结果。如果研究深度学习啊，TensorFlow 里面也有那种。也有一个识别手写数字的这个工程，直接可以搭着跑起来。你可以动一动参数，找找感觉。但是如果没有工程能力呢，你的大量时间可能会花在跟机器学习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上。比如我当时在尝试的时候呢，就遭遇到了 Python 2和 Python 3的不兼容的问题，还要自己处理各种数据，浪费了很多无谓的时间。这时候一定要去求助工程师，让他们把算法跑好，你直接拷过来看结果就可以了。比如当时我们做 Word to Vector，我们的工程师看我可怜啊，在那儿咣咣硬跑，花了十几分钟就把训练好的模型拷给我了。我只需要用两三行代码去把这个跑好的模型加载起来，看数据结果就行了。比如探索各种词之间的距离啊，然后看它们之间的相近程度等等，那很容易就可以直观的判断出这个算法可能存在的产品化空间。另外，也有很多图和动画演示算法过程的产品和网站，而且机器学习算法的可视化研究发展也挺快的，说不定用不了多久啊，我们就不需要真的写代码，就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去直观的感受和理解这个算法的过程和结果了。总之呢，产品经理和工程师的最大差异就是，我们不需要写程序，我们的核心价值也不在这里，所以我们要掌握的不是细节和实现，而是要明白每种算法背后的原理、机制和边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跟工程师站到同一个话语空间里面去，去实际推进具体的产品工作。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我从人工智能的特性出发，提到产品经理一定要了解算法，又介绍了从视频到书，再到文章和文献，这样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最后建议大家量力而行，通过写实验代码或者其他的方式去进行算法的实践。那下一篇文章呢，我会结合具体的工作，跟你分享一些人工智能产品经理，实践中的思考。那你是否已经开始学习人工智能了呢？有没有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或者有没有什么值得分享的学习经验呢？欢迎留言，我们一起讨论。那最后呢，也给极客时间 打一个广告，据说极客时间会在下周，开设人工智能的基础课程专栏，大家可以期待和关注。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